系咁做噶，弯腰趴低啲将地垫，两只脚叉开啲将腰死住。你要想 keep fit 咩？美就胜于一切，又何妨将腰骨听骨咬断？将一双手伸开猛咁扑，求求其喐几喐，中气紧错，猛将身体转，唔怕周身软。样样胜过从前，点解又要 keep fit？ 为了扮靓就 keep fit， 有个大嘅肚腩死都要练。靓妹又要 keep fit， 零两零佢又厌倦，要靓就咪怕天天要练。身为一个健身操教练呢，唔好话求求其其，为咗赚钱就算数。我哋嘅责任呢，就系要教佢哋点样去 keep fit。弯腰趴低啲将地垫，两只脚叉开啲将腰死转。你要想 keep fit 咩？美就胜于一切，又何妨将腰骨拼骨咬断？将一双手伸开猛咁扑，求求其喐几喐，中气紧错。猛将身体转，唔怕周身软，活力而态，样样胜过从前。点解日要 keep fit？ 为了扮靓就 keep fit， 有个大嘅肚腩死都要练。点解日要 keep fit？ 为了美妙身段。咪少少，喵喵喵！唉，健身操啊，唔容易学噶。睇下佢哋练到大汗揼细汗，唔知系咪天生女性就中意扮靓？由六岁到六啊六岁都系中意 keep fit 嘅，整定我哋捞嘅。点解又要 keep fit？ 为了扮靓就 keep fit， 有个大嘅肚腩死都要练，靓妹又要 keep。零两令佢又厌倦，要靓就咪怕天天要练。点解又要 keep fit？ 为了美妙身段，趁你未嫁应该要练。点解又要 keep fit？ 为了扮靓就 keep fit， 有个大嘅肚腩死都要练。靓妹又要 keep fit， 零两令佢又厌倦。